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5月4号，相信很多年轻朋友呢在这一天要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了，五四青年节。今天我们节目里呢就要请您认识一个美国的年轻律师，他放弃了华尔街的百万年薪，转而投向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有激情的事情，干什么呢？拼搭乐高玩具，做一个职业的乐高艺术家。在节目中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日本为了在全球动漫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出台各种利好政策挽留住年轻的动漫人才。节目中我们还要一起走进俄罗斯的中小学校，来了解为什么俄罗斯的基础教育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全面的教育。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节目里呢我们就要聊聊年轻人的事儿。如今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喜欢漫画了，对于他们来说，漫画绝不仅仅只是纸上印的，无论是屏幕里的、软件里的、游戏里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漫画无所不在。下面我们就首先将视线转向漫画国度日本。目前全球60%的动漫产品来自于日本，日本的动漫产业占了全国 GDP 的比重超过了10%，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同时它也当仁不让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动漫产业创作输出国，也同样引领着全球的动漫创作风潮。眼下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很多动漫书籍，其画风画法呢都是极大参考了日本动漫的风格。日本人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动漫的喜爱，不管是孩子、成年人，各行各业，包括日本的首相、政府官员，都明确说自己爱看动漫，看动漫来放松心情。企业的高管的桌子上呢，有企业管理书籍，也会有漫画书，在地铁、街头，看漫画的人随处可见。而随着全球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如今呢，在日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表示，他们希望投身到这个庞大的动画产业当中去。为了保持在全球动漫产业的引领地位，日本近年来呢，不断的放宽人才的相关优惠政策，将动漫人才呢，也和高科技人才一样，视为急需人才，放宽签证制度。好，我们来听报道。 目前在日本从事动漫工作的外国从业者大多持1至3年左右的工作签证，此次新政计划将动漫相关从业人员视为高级人才，可以申请5年期限的高级人才签证。此外，拥有动漫职业技能证书以及动漫相关奖项的获奖者还可以减免绿卡的申请条件。25岁的留学生小蒋就读于东京新宿区的一家动漫专科学校，他告诉记者，自己主攻的 CG 影像专业是这所专科学校的热门专业，现在主要在学习制作应用于动画和游戏中的三维图像技术。 我觉得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在日本的生活上就会比原来的在留资格会方便很多，然后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以后，然后感觉可以在国内就是提高一下自己的个人竞争力，在国内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动漫产业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30%，达到约77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46亿元。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使其发挥桥梁作用，从而扩大国际合作规模。 日本やっぱり教育はやっぱり各国であんまり閉じち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ね。閉じるってことはやっぱり見方が狭くなりますし、やっぱりもっと広げて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れでやっぱり留学生がたくさんいた方がいいに決まってるんです。 但也有分析指出，中国、韩国的动漫产业正在快速崛起，而日本动漫制作行业从业人员却长期处于低收入、高负荷的窘境。 据调查，日本年轻动漫从业者一天的平均工作时间长达11个小时，年薪只有1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不足其他行业的1/3。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因此想要留住外国人才，提高动漫行业的福利待遇，创造适宜的工作环境，才是当务之急。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美国。前面我们说，漫画绝不仅是小孩子看的东西，它也是很多成人的精神世界。正是看好动漫经济在未来全球文化创意产业里的引领地位，日本呢开始推出各种优惠措施来留住动漫人才。那下面呢，我们要再说一样东西，乐高 Lego。 这个来自于丹麦的神奇玩具绝不仅仅是小孩子的玩具，它百变的造型，结实的质感，让乐高在全世界拥粉无数。那下面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年轻的美国律师，不过现在他说自己已经不再做律师了，他放弃了华尔街年薪过百万的律师职业，而是专做乐高认证职业玩家。他把做律师时压抑的热情全部投入到了乐高拼搭的工作当中，他每年带着自己的乐高玩具到世界各地做巡展，相当的受欢迎。而他勇敢地放弃自己的职业，忠实于自己内心的热情呢，也成为了乐高界的一段传奇。好了，我们来认识这位年轻的职业乐高拼搭家。 从2007年开始，内森·萨瓦亚开始了名为积木的艺术全球巡展，展览作品是乐高积木搭建而成的雕塑。目前乐高雕塑展在巴黎的拉维莱特公园进行最后一站的展览，展览现场内森·萨瓦亚用200多万块乐高积木创作了120多件乐高雕塑，全部是大众在电影和漫画中看到过的超级英雄形象，包括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闪电侠、绿灯侠等等。展览全场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座5.5米长的蝙蝠战车，由50万块积木打造而成。内森·萨瓦亚表示，完成像超人这么大的乐高积木雕塑需要花费约2个星期的时间。 Los Angeles studio where I have millions of bricks and I'll design something by sketching it out, getting that idea, and then brick by brick I put it together. I'm actually gluing each little brick together so that when I travel with these sculptur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arrive in one piece. 内森·萨瓦亚曾是美国华尔街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2004年，他放弃百万年薪的律师工作，转身投入到乐高积木创作的事业。2015年87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内森亲手打造的乐高小金人成为全场最大的彩蛋。 I wasn't happy as a lawyer, and creating art made me happy, and so I just decided to leave the law firm behind and be a full-time artist that plays with toys. 内森·萨瓦亚表示，乐高展览跟一般安静有序的展览不同，观众很喜欢在展览现场触碰他搭建的乐高雕塑，因为在参观者心中，乐高代表着快乐和无限的想象。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短跑健将。说起年龄来，您可能不敢相信，102岁了。他的名字叫吉林，生活在美国，从60多岁开始练习跑步，到现在呢也跑了快50年了。虽说进入到了100岁之后，他跑得不那么快了，但是他能够像跑那样的快走，也使周围的人瞠目结舌，举起双手为他点赞。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来走进这位100岁的短跑健将，来听听他的人生故事。 吉林今年102岁，现在是当地有名的短跑运动员。95岁时，吉林创造了95岁以上年龄组60米跑的世界纪录。随后，他又在2016年费城站的一项赛事中，以1分17秒33的成绩创造了100岁老人100米跑的世界纪录。要知道，吉林年轻时并没有从事过任何专业体育训练，他从67岁才开始真正进行跑步训练。在100岁高龄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体状态，除了注意饮食和休息，当然还离不开刻苦的训练。虽然吉林也会去体育场和健身房做一些专项训练，但他认为更重要的还是日常生活中要多迈开自己的腿。 比如他在做饭或打扫卫生时经常会做下蹲的练习，而能站着完成的事儿，他绝不会坐着。 Get up and get around. Don't sit around doing nothing. Get up and do something. 姬玲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她的丈夫在她40多岁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姬玲好不容易将4个子女抚养成人，她的2个儿子又因为恶性事件在短短1年半里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姬玲也曾一度陷入抑郁，但跑步教会她不能沉浸于过去，要抬起头来大踏步向前进发。去年年底，姬玲还出版了属于自己的自传《没有任何事能打倒我》，激励更多人向前看。现在她又开始准备今年8月的一场短跑比赛，向着自己的新纪录进发。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今天是周五，让我们开启今天双城之声，我们来走进你好俄罗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节目主持人吴京和刘云，在今天给我们的话题呢是俄罗斯的中小学教育。俄罗斯的中小学教育历来被认为是最全面的学校教育之一，文化、体、美、劳样样俱全，而且所有的学生课程选择呢都是固定一样的。这种统一的教育体系使得俄罗斯整个的人口素质呢平均水平较高，也为未来的国家公民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好，来听他们的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是俄罗斯中小学教育。首先，俄罗斯中小学实行11年的教育制度，儿童入学年龄为6至7岁。中小学教育共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7-4年，为初级教育；第二阶段是5年的基础教育；第三阶段为7-2年。完成第三阶段，也就意味着获得了完整的中等教育，可以进入大学继续学习了。俄罗斯的中小学教孩子什么呢？怎么教呢？父母们要为买课本掏钱吗？中小学的早餐多少钱呢？学生们下课后都做什么呢？怎么保证他们的安全？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俄罗斯的小学教育。现在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的同胞米利亚女士。米利亚说，她来俄罗斯快20年了，在俄罗斯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并完成了论文答辩。他还在俄罗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有了家庭。现在米利亚在俄罗斯的一所高校任教，是2个男孩的妈妈。大儿子叫郭莎，在一所普通的莫斯科小学读2年级。你好米利亚。 哦，你好，你好主持人。 今天很高兴你能参加我们的节目。我听说你的儿子已经在俄罗斯的学校就读了一段时间了。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郭莎在小学上学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还有他上学是不是有语言障碍？他喜不喜欢上学呢？ 要说回答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就要说到俄罗斯的教育体制改革。因为近几年俄罗斯教育体制改革把一些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合并到了一起。郭莎去的幼儿园正好是他现在所在小学的学前部，所以呢，在幼儿园最后一年的时候，学校为幼儿园派去了小学部的老师，给孩子们上那个俄语啊、数学啊的学前课程。当然除此之外呢，学校本身也有对外开设的学前班，然后招收那些希望进入这所小学的学生。关于语言障碍呢，我觉得对郭莎来说应该不算太大，因为她是属于双语的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她在家里讲汉语，在外面都是讲俄语的。但是总体来说呢，俄语方面必然要比俄国孩子要稍微弱一些。关于上学，他很喜欢自己的学校，也很愿意去上，每天早上他都去得特别早。 那你能说一下那个郭莎的班里有多少人呢？有多少个学生？然后那个我们都知道郭莎的班里面肯定都是俄罗斯的小朋友吧，那老师和同学对那个郭莎是中国的孩子 他们有怎样的态度呢？ 郭少班级现在是有25个学生，老师和同学都对他很好，很友善。而且班主任呢，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你们是怎么教育的，这么听话，这么努力，你们应该给其他家长也上堂课讲一讲，这么好的孩子来多少我收多少。 哦，呵呵，是这样。那他今年是二年级了吧？ 对对，二年级。他们小学一共是四年。 哦，对。那二年级他们一般都有哪些课程呢？在学校里 郭社现在的所在的二年级的课程，据我所知有俄语、文学、数学、自然、英语、音乐、美术、手工、体育，还有信息课。 那他每天课程表上面大概有多少堂课呢？那每堂课是时间是时长是多少？然后他每堂课之间有没有像国内的那种休息时间呀，或者做操呀，或者出去那个在院子里面给你活动的时间呢？ 他们现在每天是5堂课，每堂课是45分钟，每天是早上8:30开始上课，但是学生在8:25之前就必须到校了。13:20的时候放学。上午呢，对小学部的学生还提供免费的早餐，周一到周五早餐都不一样。他们课间是10分钟， 那跟国内一样， 不允许到户外去，他们是在走廊里面，有好像活动区可以休息，这样子。 那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在2堂大课之间会做一个那个做个操，或者还有什么眼保健操，这边有吗？ 据我所知没有。 哦，那学校的课程一般到中午就结束了，对吧？那这个时间很多家长还在工作呢。那他们有没有课后班呀？比如说因为家长他那个时间还没办法来接孩子，有课后班吗？ 这个要从刚刚放学说起。学校呢有食堂，孩子们可以留在学校吃午饭，也可以放学后呢被家长直接接走。午饭后不回家的孩子，就是那些家长工作没有办法来接嘛。这些孩子呢就留在学校上课后班，或者是学校开设的各种兴趣小组。然后课后班呢有老师看管辅导，通常是他们饭后在户外活动1个小时，然后回班级里面去做作业。这种课后班呢是每个月4000卢布，孩子可以待到18点。 哦，这个还是付费的。 对，学校对那些特殊家庭，比如说多子女家庭啊、单亲家庭啊等等，他们就提供免费的课后班，还有免费的午餐。兴趣班大多都是免费的，也有收费的。目前郭社选了那个模型兴趣小组，还有心理游戏兴趣小组，还有厨艺，这些都是免费的。 哦，那还不错。我听说几年前俄罗斯的小学生开始使用那种电子卡，这个电子卡是有什么作用呢？你能给我说一下吗？ 好的。我记得郭社在2016年9月入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普及学生的电子卡了。这个学生电子卡它有很多功能。首先呢，它是学生的入门卡，只有刷卡才可以出入学校。孩子出入学校的时候呢，我的手机都会收到短信，就是几点进入学校了，几点出教学楼了。而且教学楼入口的地方还有保安，也监督学生使用电子卡。 那就是对安全是肯定是有一定的保障了，对吧？ 对对。第二个呢，它的功能是饭卡，就是当你早上刷卡入校以后呢，他就知道这个学生来了，那么中午呢就有这个学生的饭。然后家长呢可以通过特殊的系统，向卡里面存卢布，设置每天的消费金额上限，孩子就可以在饭后用电子卡付费。现在每顿饭午餐是125.68卢布。对，除了 那比如说他不够呢，不够他能不能再多买呢？还有就是他买饭了会不会给你发短信呢？这个我 除了正餐以外，就是学生还可以购买学校食堂烤的点心啊，还有那些小甜点什么的，这些东西我都会收到短信。 哦，就是他买了多少东西，比如说他多买了，今天吃了很多了，你马上就能收到短信就知道了。 对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电子卡的第三个功能就是通过电子卡的账号，家长可以在网上查看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情况，还有各科的成绩、校内的信息，还可以每天看到那个家庭作业。 家庭作业它是怎么用这个看到的呢？ 因为它那个里面是每一个科目下面留了哪些作业，老师也都使用这个电子系统。 好的，我明白了。 显得很方便的这个电子卡。 那我还想再详细了解一下，我刚听说你说过那个您的孩子还参加了很多那个课外的兴趣活动，您能再说一下除了这个固定的课程以外，一般学校都给孩子们准备了哪些课外活动呢？ 它属于那些兴趣小组的话很广泛的，比如说有绘画的、英语的，我知道还有体育方面的，什么足球、各大球类、棒球也有。像比较不是好动的孩子就有会去选择像那个模型课呀，还有就是什么厨艺课呀等等。 就是俄罗斯的学校都是五分制的，五分是最高分。您给您孩子上的这个学校打几分呢？您怎么评价你们的他这个学校呢？ 总体应该是给打五分吧，因为这里的老师我觉得很负责任，学习氛围也不错，同学之间呢能够相互帮助，而且学校还经常为学生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绘画比赛、手工比赛。前不久呢，他们学校还刚刚举行了那个校内的才艺大赛，郭帅还得了声乐组的一等奖。而且他们各自班级还组织活动，比如说郭帅的班级组织看过音乐剧、马戏表演，还参观过博物馆。 因为我经常坐地铁或者在户外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老师带着那个很多的小孩子在进地铁啊，或者是在街上。他们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出去带到博物馆什么参观，对吗？可能是这样的，对吧？ 对，这个都是由各个班级去安排，然后呢就是家长付费。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呢，新加坡的一份民调显示，在新加坡，人们并不愿意多交税来为国家的养老服务提供更多的资助。走入老年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情况，那么为什么新加坡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意向呢？好，我们来听新加坡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曾生莲给大家做介绍。 根据调查显示，中年新加坡人比较不愿意支付更高的税款来资助政府在护老领域日益上升的社会开支，他们倾向动用国家储备金，即使这意味着保留给后代的钱将减少。这项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完成的调查是在去年11月到12月进行的。调查人员电访了大约2000名年龄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了解他们对跨代关系和退休养老等课题的看法。结果显示，国人对于是否愿意支付更高税款资助护老领域更高社会开支这个课题存在分歧，大约近四成，也就是 39.8% 的受访者不同意为此调高税率，但也有 33.7% 表示赞成，其余 26.5% 持中立态度。相比其他年龄层，45岁到64岁的中年受访者更倾向于反对调高税率。这个年龄组别当中，不同意者所占比率都超出总平均 39.8%， 这或许是这个年龄层的税务负担最大，也最不确定如何负担退休后的生活开销。这是政府去年提出有必要增税后首次有机构深入调查国人的看法。此外，调查还发现大约四成 41% 的受访者不赞成老一辈将财产预留给年轻人，尤其是50岁到64岁的受访者大约半数不同意将财产赠予子孙。这个年龄层的受访者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一代，他们或许担心各种潜在长寿风险，

baby girl. Baby, I can't let you go. I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night. You and me were creeping next to the sea. You brought the fresh champagne and I'd light the fire. Sometimes I really ask myself, you really wanna lean on this man? Remember all the beautiful moments we shared, my darling. help myself but spin. I wish you'd come over, send me spinning closer to you. My oh my, how my blood boils, a sweet taste for you. Strips me down bare and gets me into my favorite mood. Keep on trying, fighting these feelings away. But the more I do, the crazier I turn into. Pacing floors and opening doors, hoping you'll walk through and save me, boy. Because I'm too crazy for you. Crazy. Keeping you close, yeah.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到了明星蔬菜，叫 Starring Vegetable，大白菜。那么大白菜，除了传统的炖菜腌菜之外，其实大白菜还有很多创意的做法。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说大白菜可以说是多才多艺，这是今天的第一句话，点出了今天的主题，大白菜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蔬菜，vegetable。 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The cabbage，这个词我们昨天讲了，大白菜 is amazingly versatile。 versatile 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个词，表示多才多艺， versatile，表示一个人多才多艺。比如说您的同学或你自己，又能够踢球，又能够游泳，又能够唱歌，又能够弹乐器，同时呢学习还好的话，那么这种同学或这种朋友的话呢，你用这个词来形容就可以 versatile。 同时啊，也可以用这个词来指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们家里某一个物件，特别特别的实用，它的这个用途特别的广，特别的多，那么也可以用这个词呢 versatile。 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大白菜，它的吃法特别的多，不仅局限于，东北的这个酸菜啊，或者说我们讲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一些烹饪的做法，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好，我们接下来介绍一种，我们说特别特别营养健康的大白菜的一种吃法。那么将大白菜切成细丝，然后呢和醋、芝麻油和呢一小撮糖拌到一起，做成了清脆爽口的白菜的凉菜，那么也可以叫做白菜的沙拉。它和用水焯过的这个豆芽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大白菜这种沙拉或大白菜做的这种凉菜在冬天特别特别受北方人的欢迎，因为呢人们在冬天很难吃到新鲜的蔬菜，这在以前我们的的确确呢除了大白菜之外很难找到新鲜的蔬菜，不像现在呢我们去 农贸市场啊，去这个超市啊，会看到很多很多新鲜的这个时蔬。但是在很早以前，大白菜呢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哈、啊、几种新鲜的这个蔬菜。好，那么看这句话的这个翻译 ，It can be sliced 啊，这个词 slice 又学到给它切成片哈、啊，或切成丝儿、啊，这个 slice。S-L-I-C-E 那么这里面是一个被动语态 It can be finely sliced and tossed with vinegar 上面呢撒一层醋、啊、and sesame oil、啊、sesame oil 是芝麻油然后 a pinch of sugar、啊、以及呢一丢丢、啊、或者说呢很少一点的糖喝到一起因为说有这个 vinegar 有醋因此呢加这个糖呢就是我们叫什么酸甜这个适中哈、啊、这个口感呢会更舒服一些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 a crisp C-R-I-S-P 是指这个东西特别的脆哈、啊、特别的爽口 and refreshing 哈、啊、这个 refreshing R-E-F-R-E-S-H-I-N-G 表示说这个东西特别的爽口特别的舒服特别呢是指我们吃的这个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以及呢夏天喝的一些冷饮哈、啊、感觉特别的爽口啊会用这个词 refreshing 同时再加上前面这个 crisp 啊感觉的这种菜啊的确非常的健康啊特别的美味哈、啊、这两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来形容我们说这个沙拉呀或者说蔬菜水果的时候一个是 crisp 一个是 refreshing 那么 a bunch of blanched mung bean noodles provide a tactile contrast 那么又讲到了说有个叫Mung bean noodle 哈，这个 mung bean 这个词 M-U-N-G bean 加一个 noodle N-O-O-D-L-E 呢大家看这个 noodle 又想到了面条其实呢这不是面条而是豆芽哈，特别是绿豆芽的这么一个东西呢它和我们说刚才讲到了这个白菜呢它的口感呢是完全不同的 provide tactile contrast 在我们说触觉上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反差呀 tactile contrast 下面 this is especially appreciated deep in winter 刚才讲到了这个大白菜做的沙拉哈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especially appreciated 这个词啊 appreciate 哈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呢是指欣赏感谢啊常用的两个意思哈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翻译成欣赏哈这个大白菜受到了人们的深刻的欣赏这是职业啊特别的欣赏就可以翻译成呢人们对这个大白菜做的这个沙拉特别特别的有感情啊因为吃起来呢不仅美味可口同时啊非常的健康啊 especially appreciated deep in winter 后面加一个 deep in winter when fresh salads are hard to come by 因为呢当时啊很早以前新鲜的很难找到很难买到的意思哈这 come by 哈都表示说能够获取到的意思刚才我们讲到是把这个大白菜啊做成一个白菜的沙拉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做法哈把大白菜切成块然后和胡萝卜在肉汤里呢给它煮烂了长时间的炖和煮之后呢这种菜啊特别适合于牙口不好的老人当然牙口好的年轻人啊也特别的喜欢因为炖白菜保持了白菜的这种甜度是为数不多的能经受长时间烹饪而不失去颜色和味道的蔬菜之一啊大白菜呢特别经炖哈、啊、炖很长时间它这个口感啊仍然保持着、啊、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同时呢这个味道呢也能够保留下来它不像菠菜呀还有一些其他的绿叶菜可能说炖的时间长一些在这个锅里面完全就散所以说大白菜呢特别特别适合长时间的这个煮和炖好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 cut into chunks 刚才我们说把这个大白菜切成丝儿呢用的是 slice S-L-I-C-E 这里面切成块的话呢用的是另外一个词叫 chunk C-H-U-N-K cut into chunks 然后呢和胡萝卜哈一起来炖和煮 and cook with carrot in the bone marrow stock 啊，在这个肉汤里面哈，骨汤里面来进行炖哈，这个 stock it turns into a tender vegetable stew 这里面两个词啊，一个是 tender 表示说特别省牙哈，不用去咬了然后那个 vegetable 哈，蔬菜的一个 stew 表示说炖好的一锅菜那么它的作用能够 please the toothless old lady in the house 让家里面的没有牙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这里面是老奶奶或者是姥姥哈，牙都没了，那么他们吃这些菜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因为呢他们都变成了 tooth 牙这个词后面加 less 表示没有牙了哈，这些老人。 And it is enjoyed as much by those with a full set of teeth， 那么牙口没有问题的年轻人啊仍然喜欢哈这个炖白菜哈，不能说呢清水炖白菜，一定是在里面这个肉汤高汤里面来炖这个白菜啊，然后这个白菜可以把汤里面那些味道呢完全吸收进去啊，同时让这个汤呢特别的清爽，所以说特别完美的一个菜和这个汤的一个组合。好，那这里面讲到的是 is enjoyed 被谁喜欢 by those 被那些 with a full set of teeth这个牙口特别全的哈，用这个 full 完整的一个 set 表示一套哈，一个系统哈，表示说整个牙呢是一个 full set， 表示不缺失任何一颗牙的意思。好，那么看一看炖的这个白菜啊 ，stewed cabbage 啊 ，stew 哈 ，stewed cabbage retain 啊，保持哈，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keep 也可以哈，保持 its sweetness 它的那种甜口哈，它的那种甜度。And it is one of the few leafy vegetables 啊，是那些绿叶菜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啊，同时呢是很少的绿叶菜当中的一个呀。我们来说绿叶菜呢，英文叫做 leafy vegetable。这个 leaf 这个词啊，原来是指这个树叶，后面加一个 y 呢，表示有叶的意思哈。那些绿叶菜英文叫 leafy vegetable。那么说它是呢其中很少的一个 can withstand 能够承受得起哈 with 这个词加一个 stand withstand 哈，表示承担得起忍受得住 long cooking without losing color and taste 经过长时间的烹饪呢而不失去它的颜色和它的口味啊，这个词withstand 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它表示可以忍受住比如说这个 heat 炎热和这个 cold 寒冷，还有呢 humidity 哈，以及那些潮湿的那么一个情况哈，表示一个人或一个动物呢能够忍受得住一些外界的一个变化哈，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withstand。 本文的作者啊特别喜欢呢把这个白菜啊我们用水啊焯过一遍，然后呢和炸酱面一起来吃。那么原因非常简单，焯过的白菜啊可以让炸酱面的口感不会太咸太腻，同时啊让这个饮食啊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均衡。 My favorite 啊，我最喜欢的 is to have a pile of blanched cabbage， 这里面有个 blanch B-L-A-N-C-H 加个 ed 呢，它原来是指呢把一个东西弄白了哈，颜色呢失去的意思，而这里面合到一起呢是指呢把这个大白菜呢用水啊过一下，然后呢让它的颜色呢发生一定的变化，它就指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呢把这个蔬菜呢用水呢焯一遍啊，用这个 blanched cabbage with 炸酱面。 The blanched vegetables lighten the heavy savory noodles， 过了水的大白菜啊lighten light 我们学过呢是轻的意思，加一个 en 呢表示把这个东西呢变得轻了， lighten the heavy savory noodles。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吃炸酱面的时候啊这个酱会放的多一些，那么口味啊会重一些，但是呢不要担心，大家如果说再来一盘大白菜哈做的一种凉菜哈来搭配的来吃的话呢，让您这个炸酱面呢不会口感过于重哈，过于咸了，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词 lighten 让一个东西变得更轻一些， lighten the heavy savory noodle 哈，两个词来形容我们是这个炸酱面，一个是 heavy 表示说有一些腻呀、啊、这个词哈，这个是 heavy， 它跟这个沉没有关系。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汤太腻了吃的东西太腻了，我们用这个词 heavy 来形容哈，比如说 the soup is very heavy，这个汤这个味道啊太荤了哈，太浓了哈，表示这个油啊太大了，用这词 heavy。 以及呢这个 savory 表示口味特别浓郁的哈， savory noodles and make the dish a healthier option， 让这道菜呢成为了一个 healthy 我们学过表示健康啊，健康的，那么后面加一个 IER 啊，变成了一个比较级，表示更加健康的一个 option， 一个选项，一个选择 OPTION， 所以 healthy option 啊，或是 healthier option， 更加均衡的，更加健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选择。好，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在美国啊，有的时候把这个大白菜叫做纳帕大白菜，为什么呢？中国的大白菜啊，在西方也被叫做纳帕白菜，因为呢，移民美国的亚洲农民啊，他们把种在纳帕谷的大白菜呢，卖到旧金山的农贸市场，所以当地的这个西方人呢，就把亚洲农民种的这个大白菜啊，叫做 Napa cabbage。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Chinese cabbage is also known as Napa cabbage in the West。这个大白菜啊，在这个西方也被叫做 Napa N-A-P-A 哈 Napa cabbage。所以说，大家去美国超市买大白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标签上写的 Napa cabbage。After migrant Asian farmers, 移民到美国的这些亚洲的农民啊，农民伯伯们 introduce this vegetable to San Francisco farmers market, 把这个菜呢推荐到了旧金山的这个农贸市场。 From, 从哪儿送到那儿呢？ From their farms in Napa Valley, 啊，叫做一个纳帕谷啊， Napa Valley。 所以呢，当地的人呢就把这些大白菜啊叫做 Napa cabbage。聊了半天啊，最开始呢我们有一句话呢叫做，如果指大白菜的话就 as affordable as cabbage， 接下来啊应该给大白菜恢复名誉了。原来我们认为大白菜呢是一个特别廉价的，好像说不值钱的这个蔬菜，我们认为啊现在应该恢复哈大白菜的名誉了哈。我们应该承认这几千年来大白菜对中国烹饪的一个独特的贡献。 All very well, but I do thinkIt is about time, 该到什么什么时间了。It is time we reclaim the name. 这个 reclaim, 我们知道这个 claim 表示对什么东西呢拥有这个权利啊 claim, 而 reclaim 表示说再一次获得某一个东西啊 ,reclaim, reclaim the name. In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abbage,unique contributions, 来认同或承认啊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abbage unique contribution, 哈、啊、讲到了这个独特的贡献 to the Middle Kingdom's cuisines all these thousand years, 哈、啊、几千年来哈、啊、对于我们说中国哈、啊、烹饪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cabbage is amazingly versatile. It can be finely sliced and tossed with vinegar, sesame oil, and a pinch of sugar for the crisp and refreshing salad. A bunch of blanched mung bean noodles provide the tactile contrast. This is especially appreciated deep in winter when fresh salads are hard to come by. Cut into chunks and cooked with carrots in a bone marrow stock,It turns into vendor vegetable stew to please the toothless old ladies in the house, and is enjoyed as much by those with a full set of teeth. Stew cabbage retains sweetness, is one of the few leafy vegetables that can withstand long cooking without losing color and taste. My favorite is to have a pile of blanched cabbage with 炸酱面.The blanched vegetable lightened the heavy, savory noodles and made the dish a healthier option. Chinese cabbage is also known as Napa cabbage in the West, after migrant Asian farmer introduced this vegetable to the San Francisco farmers markets from their farms in Napa Valley across the bay. All very well, but I do think it's about time we reclaim the name in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abbage'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Middle Kingdom's cuisineAll these thousand year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Snow Wonder.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s story is all about.Snow. So my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the snow?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the snow? Me, I like to make snowmen. I think it's always really fun. Let's find out more, shall we?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Snow Wonder. Ding, ding. We wake and wonder at the snow. It puts on such a lovely show. The snowflakes dance before our eyes. Each snowflake is a different size. Doesn't the snow look really beautiful? And each little bit of snow we call a snowflake. One more time. Snowflake. Very good. Ding, ding. We grab our hats and boots and coats. We run outside to play. The snow has turned the world all white and made a brand new day. Oh, so much snow. I wonder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Ding, ding. It's no wonder that we cheer snowflakes when they fall each year. Have a look at the picture. What are the kids doing? Yeah, they're having a snowball fight. Lots of fun. Ding, ding. It's no wonder that we slide sleds across the countryside. Whee! So, what are the children riding on? They are on the sleds. Very good. One more time. Sleds. Ding, ding. A chilly wind comes rushing in. We zip our